美國宣布下個月5號起，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旅客必須持有兩日內檢測陰性證明。意大利就決定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抗原檢測和病毒測序。中國外交部表示，各國防疫措施應當科學適度，不應該影響正常的人員交往。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度廣闊雲帶正是覆蓋該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6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0点，系跌278点，总成交金额2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6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8升3.6，阿里巴巴85蚊系跌2.7，美团182.1跌2.1，京东集团215.4跌15蚊，盈富基金19.75跌2.9，中国平安49.1跌2.15，友邦保险84.7跌2.2，快手70.35跌2.75，恒生中国企业67.22跌1.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3，英镑9.388，瑞士法郎8.409，欧元5.257，加元5.733，新西兰元4.935，欧元8.286。每百日元对港元5.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28。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5点，系跌365点。港金报167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97美元，卖出180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马鞍山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安村对出啦，咁而家马鞍山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安村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南连原池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够尽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aalok ng mga bakuna para sa COVID-19 na walang bayad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ng tumanggap ng mga bakuna sa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ng komunidad, mga itinilagang pampubliko at pribadong klinika, mga istasyon ng pagbabakuna sa ilang pampublikong ospital o appointment sa mga pribadong doktor. Makukuha ang mga tiket sa parehong araw sa ilang mga karapat-dapat na tao sa mga napiling lokasyon. A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ay lubos na epektibo sa pagpigil sa mga malalang kaso at pagkamatay. Kung hindi ka pa nakakatanggap ng bakuna o nakakakompleto sa kurso ng pagbabakuna,

你俾我玩一日，即系朝头早。 唔好再拗啦！ 系啊，你唔好再拗啦。同埋咧，你唔好觉得拗两口子，诶，好小事。点解你会拗？因为痕啊嘛。点解痕可能有啲病菌啊？嗱，我都见到你条颈红晒啦，系咪？火鸡咁啊，而家 系 啊， 系啊，系啊， 迟咗啦，圣诞节过咗啦，而家有火鸡冇用啦。 哦 ，OK， 好的， 小心啲啦，保重身体。 知道。 好 开心啊！ 好开心啊！哇，真系松晒， 真系嘅，松晒，所以真系好值得开心。因为嘅衰则咧，就系即系2022年嘅话咧，就嚟过去啦。我谂相信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展望，就系2023年嘅话咧，所有咧已经踏上我哋嘅复常之路咧，剩翻一 步啦。越嚟越好啊！冇错， 啲饭局已经安排中啦。 琴日已经出街食饭啦，啲、朋友好开心啊！ 食饭嘅食饭，旅行嘅旅行吓，即系同埋冇晒嗰啲咩咩限聚令嗰啲。 系啊， 呢、个真系好啊！ 不限人数啦，喂，坐一家。以前你记唔记得一家人咧要分两张台？ 系啊，老婆你食咩啊？快板夹住。 同埋你谂下谂下嘅话，三年啊， 三年， 三年啊， 犀利， 系啊，所以其实都要俾啲掌声自己， 冇错，俾啲掌声自己，俾啲掌声。香港人吓，冇错啦。今朝咧，我都立一立嗰啲叫做一年回顾啦。咁啊，讲到其实今年2022年，我先睇到系，你睇翻先知，其实唔系好耐之前嘅，一年内发生好多嘅事情啦。咩好多人咧，我喺外边等检测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嗰啲情景，而家过晒啦， 历历在目， 唔会再嚟 又过咗啦。 唔系年年都系咁噶啦，系咪？年年扯过，年年过啊嘛，系咪？我唔想讲年年难过，系咪？即系好似拉拉扯扯咁样过嘅话咧，你都会过到嘅。咁其实每一年嘅话喺呢个时候。后嘅话，大家亦都系回顾啦，过去嘅一年同埋展望将来啦。 好， 所以其 实 今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咧，都会想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话，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嘅年度歌曲。 哇， 系啊，嗱，各大嘅颁奖典礼嘅话，都有一啲年度之歌嘅， 系 咪啊？即系或者系最受欢迎嘅也好，又或者系即系最受大家嘅，即系有一个共鸣嘅一啲嘅歌曲。所以其实我咧今日咧都可以咧送一首歌俾自己，或者就系可以展望下就系2023年咧，亦都可以。就是为自己可以定立一个目标。 非常好。呢排咧，我哋见到啲同事咧，哇！喺随住嗰呢个年，即系个年啊，开始咧有贺年嘅气氛咧，好多新衫。记得阿瑞姐今日见到件衫咧， 冇错， 好特别。我就头先咧睇咗好耐，好似好冇礼貌。但系点解咧？有啲嘢吸引我嘅就话、呢件好似一件衫，又好似系两件衫。因为咧佢一件牛仔褛，但系出边咧好似牛仔褛加咗件冷背心，但系唔系，佢黐到好密嘅咁样。于是我就忍唔住问佢，头先我喺咪后就，其实一件定两件咧咁样。 一件衫， 冇错，呢啲所谓叫做 patchwork， 即系拼布啊。拼布嘅就你见到嘅就系有两种唔同嘅 texture 嘅嘢，佢摆埋喺同一件衫度。 系啊，但系又好和谐，好鞋协。 因為嘅就係其實有時若果你有睇咗呢一類型嘅一啲即係時裝咧，你係會發覺嘅就永遠都係咁樣嘅，就會俾一啲硬淨啲嘅布，跟住咧佢就會係個拼貼一啲咧就比較就係係啦軟淋淋嘅，或者係即係咁樣佢先至會有嗰個 contrast 出到嚟嘅個對比會比較大啲。咁其實我點解會睇到呢一件衫咧？係因為試完我琴日咪講話我即係買對鞋嘅。嗱，其實因為咧就係有時有某啲嘅商場，原來你係唔知道裡面係禾杆冚珍珠㗎， 隱世 商場。嗱咁其實嗰日咧我就去咗咧新界有某一個商場，咁點解咧？就因為咧我個男朋友咧佢踩單車，佢竟然咧就係成個手機跌咗落地下之外嘅話，仲要俾架雙層巴士碌過。 哎呀，好痛啊！ 我以為應該冇硬㗎啦， 唔係個 mon 可能會裂，但係未必會冇硬。 冇事。我陣間俾個張相俾你睇，係完全體無完膚。咁但係咧，就係佢自己嗰個手機嘅就係得有一個位啦，就係成塊嗰個鏡面咧係甩咗出嚟嘅。我話冇得整啦，係咪啊？佢唔係啊，有啊。佢話就係有嗰啲朋友仔話俾佢聽，我就去某某商場嘅有某某嘅店鋪嘅話咧，佢可以將佢嘅就係還原翻變成新嘅一樣。 Okay, 我話好，我就信你依樣嘢。 就呢個事啊， 佢就帶我去。系啦，你想讲咩啊？ 唔系啊，似嗰啲铺头仔下面有个四眼先生咁样就。 嗰个系姐姐嚟啊，仲要。 哇！后面好多零件啊。 冇啊冇啊，冇啲咁嘅事啊。咁跟住咧，我就讲去啦。咁我就话：哇，呢个咁嘅商场嘅话，你十年你都唔会嚟一次喎、 我都系嗰啲商场。 你见过噶啦？嗱，总会有啲咁嘅情况嘅。 个个坐喺度系瞌眼瞓咁嘅啲。 系啦， 坐铺嗰啲。 系啦，而家嗰啲大商场系连埋一齐噶嘛？其实有嗰啲咁样嘅即系行人天桥啊，你咪可以呢一个又通去呢个，呢个又通去呢个噶嘛？佢个好奇怪嘅， 你系咪大埔啊？ 系一个冇错， 我都 系一个好大个嗰个商场，但系佢通咗系一个好我容许我咁样形容啦，比较凹凸少少。 系咪有个铁打管嘅？ 吓、 好似有一个 我 行过有一个又系咧，好静 好 静， 哇，好多隐世高人， 虽然好静。 但系你又闻到好多咧怀旧嘅味道，好多怀旧嘢嘅。 系啊，佢真系佢有一间嘢无端端零零丁丁，佢又卖嗰啲我哋怀旧嗰啲三粒糖啊。 系啊， 三粒糖， 好怀好怀旧噶。 哇正、啊！ 但系我都觉得好似入咗另，喂，你好似去咗另一个世界。 冇错， 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呢种感觉。 好似 依 个行咗六十年代。 对啊， 经过呢条走廊，竟然行咗六十年代， 穿越咗啦。 会唔会见到梁醒波咧？ 穿越咗。 你察觉好得意嘅， 好得意啊！ 你系十世你都唔会去，咁但系冇办法啦。嗱，你要揾一隐世嘅高人。你可能就要去呢啲地方啦。 整手機啦，我嗰次咧就帶個仔去睇呢個叫物理治療，所以先去。即係你唔會專登去呢啲商場嘅，你好少會專登去呢啲商場。 係啦，咁當然啦，佢要擺低喎。咁啊入到去嘅時候真係好犀利。其實嗰間嘢咩都冇嘅，佢淨係個門口嗰度又掛住嗰陣，即係收你。咁啊收你咩啊？係嘛？收你手錶又好，咩都好。咁啊嗰啲仲係嗰啲盞燈咁嗰只咧。 喂，不如你都去一去啊！佢收你，可能收你埋你。 我知啊，我聽埋一講先。 係啦，咁跟住佢就入咗去嘅时候咧，就得个女仔喺度，我心谂就啊，佢应该都系收咗你个手机之后，跟住就俾人整噶啦。 错， 佢帮你整， 佢本人就系收你嘅。 人多我貌相 系啊，跟住同佢讲嘅话，咁同佢就打咗个价。咁跟住咧，我男朋友佢就系完全唔谂，一啲都唔贵，平过。 哇！ 将佢嗰只已经烂晒嘅一个咁嘅手机嘅话咧，佢会将佢可以还原翻。你总之你用到啦， 系 啊，你用得翻。 真系要支持啊！ 喂， 咁 梗系咩啦？梗系整啦，系嘛？就算如果唔系，你都要试下啦。咁佢甚至乎讲埋你听，就整完之后咁咧，你个机又会有啲咩显示或者点清楚到不得了。讲完之后，跟住我摆低一阵，几耐咧？半个钟头之后嚟攞。 哇！咁快， 半个钟头。 嗱，首先咁讲啦，嗱，佢手工要得啦。另外咧，佢啲零件都要有。 佢有啊。 你唔系咩零件都有噶嘛？ 系啊。所以你個咁樣嘅店鋪嘅話，你咁樣望落去咁樣嘅情況，仲有嘅就係佢身邊嘅側邊嘅咧，係有啲假嘅，但係佢係賣啲咩啊？賣啲 mon 貼啊，賣嗰啲咁嘅嘢，佢完全係唔似嘅一間有隱世高人喺裏面可以幫你還原你嘅手機嘅一個人。我諗啊，擺低咗之後嘅話，咁梗係要即係周圍行下啦，係咪？咁因為咧，我哋想去食嘅嗰間壽司店咧，又要等我嘅45分鐘之後咧，你有位啦。但係呢段時間嘅話，你真係周圍去行， 周圍行啊。 咁啊，就見到咧，佢有好多啲咧，就係賣嗰啲嘅時裝嘅，日本時裝也有，韓國時裝也有，或者你見到嘅好可能嘅佢係喺深水埗或者唔知啲長沙灣一帶度攞出嚟買，都唔緊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價錢非常平，而佢嘅你要揾嘅唔同類型嘅嘢好多， 其實都貴唔到嘅，做街坊生意嗰啲。 冇錯啦，你會見到有好多就乜嘢人都有，嗰啲即係翻 office 嘅，晏晝去行個圈嘅又有，附近住嗰啲阿姐又有，因為你係聽得到噶，佢哋阿姐落嚟嘅時候點啊，有冇新貨啊？佢哋應該日日嚟嘅，跟住佢就話：你兩個前先嚟過啫喎， 佢可能係會員嚟， 冇錯，佢真係會員嚟，佢真係會員嚟，阿母啊， 攞張卡嚟吸個印仔， 你問我兩日 咁犀利 㗎，佢話我過兩日之後咧開始涼啦，我好想穿嗰件衫啊！咁佢就話：你一陣間晏晝四點鐘嚟。 姊妹咁愛情，好似 啊，呢個場 好開心啊！偷聽佢哋傾偈，你會覺得嘅就係其實佢哋就係過緊呢啲咁嘅生活。好啦，咁跟住我就入咗去一間嘅就係話貌不驚人，完全係你會賣嗰啲乜嘢衫都有嘅。喺個門口嗰度嘅話咧，佢就掛住呢一件衫。我咧都好似同阿大老張嗰個感覺一樣，我就究竟佢一件牛仔褸定係佢一件冷 衫？我頭先望咗好耐，究竟我眼花定係嗰件衫真係咁樣？ 冇錯， 所以我都咦唔係喎，佢真係貼得好貼，因為你見到噶嘛。如果你牛仔咧，再加件冷背心咧，你係會有啲地方會鬆開 嘅，冇錯， 你唔會貼到咁貼。 咁跟住後屘我就覺得咦，我真係求之蟲又開始出現啦，又咬我啦。咁我就即刻同嗰個姐姐講，我就話呢一件係咩衫嚟㗎？咁跟住佢就話：你可以當件牛仔咯。我覺得其實佢變埋件㗎啦。咁但係佢就唔俾試，佢話因為咧係有冷衫。冷衫我就會驚你呢個有試嗰個試咧，會散味之外嘅話咧，佢會比較容易搲。 搲 嘅，所以咧佢就話嗱，如果你睇啱咗嘅話，你就買。咁跟住我就當然睇下嘅就個價錢係幾多啦，係嘛？ 反咗出嚟啦個價錢。 係啦，冇價錢。咁跟住我就呢樣嘢就有啲棘手啦。 係唔係喎？冇價錢即係有得傾啦。 唔知啊， 係 啊，佢只不過係呢一件冇價錢。咁跟住收尾好啦，喺呢個時候嘅話，我就請兩位估一估呢件衫幾多錢啊？ 原先咧，我寫咗一個598。 598 OK。 598咧，我以為你去元朗嗰啲商場， 唔係喺大埔。 如果嗰啲商場咧，我就覺得佢1200。然后打交叉， 咁贵， 跟住598呢件嘢上到1200啊，跟住如果啱啱话呢一个即系街坊场咧，我就写298， 298 OK， 差唔多啦，我都系估300楼下，298，我都系估300楼下，系啦， 咁但系而家你。 再嚟咧，如果係啲商場仔咧，我就198， 嚇198太平，會唔會咁平？ 298之間， 我都係估300樓下， 係三百樓下，三百樓下係啱嘅，係啦。咁至於喺呢個298啦，定係198咧？正確嘅答案咧係250蚊。 哦， 係啊，啱啱我中計 喎。 但我又想問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啦，你有冇問過佢咧洗點洗啊？嗱，牛仔褸咧就好襟洗嘅，你點樣都揈個洗衣機都得，但冷衫我有啲。敏敏地， 我唔会谂会洗噶。 系啊，摆个袋嗰度咪洗咯， 或者晒下佢。 因 为 两 样 系 会 本 来两样 物质嘅处理手法应该唔同嘅，即系冷衫嘅清洁手法同牛仔褛系唔同。 系 咁样整埋一件好得意。 啊哈，咁跟住咧，我就再入去睇下佢个场啦，系咪啊？所有嘅嘢嘅话，讲紧嘅就系百几蚊一件嘅呢啲咁样嘅，系啦，嗰啲 sweater， 又或者嗰啲街坊嘅，但系其实咧质料啦，或者佢个可能一啲都 你知唔知我中意啲地方咩？冇压力嘅。 系啊， 即系我唔使又谂买呢件，不过买呢件唔好买两件，买一件咁买边，即系咁啦。 系， 但我觉得嗰个感觉真系好好嘅，就系啲人咧，啲女仔咧，好似买菜咁啊。 系 呢件呢件呢件， 我想问下， 唔使谂， 冇 压 力咯。呢个咪头先我讲嗰啲冇压力咯。 系啊，我就话要两个萝卜，跟住要一根白菜，同埋要一只薯仔。 我想问下，如果试裤嗰啲咧，佢咪拉埋块布 咧？冇，佢冇呢啲嘢， 冇呢啲。 我谂系比较细间， 系比较诶细间，全部都系细细间嘅。 系啊，所以唔话拉块布俾佢试咯， 佢应该就系唔俾你试咯，系、 哦 okay, 啊， 悭翻， 跟住你就会见到嘅就系所有嗰啲女士咧入到去嘅就真系好似买菜咁啊，买完菜之后咧系冚一声，啲人走晒， 走晒， 系啊，因为已经放完食饭啦， 好开心， 好得意啊， 好正、啊， 但系入嚟嘅朋友，大家又正如你所讲，冇压力嘅，开心心，大家都有啲新衫拎翻去，系啦、 啊， 咁跟住有啲嘅就系嗰啲比较年纪大嘅，应该系住喺楼上嘅嗰啲，每一日就落嚟供两个钟。 有冇新货啊？咦，冇喎，吓下礼拜嚟啊！ 其实呢啲搵嚟倾下偈嘅心态，边度都有。好似我大厦嗰座头个看家，耐唔耐就有啲阿婶咧、阿伯坐喺佢隔篱，都好似多咗个看家咁，就喺倾下啲日常生活咯。点啊？咩咁啫？因为我哋个看家好长，12个钟，咪好闷咁啊，倾下偈咯。好似卖嘢嗰啲阿姐都系噶，可能长长坐喺度，系咪？最好嘅有客人，有朋友，啊入埋会添，咪仲正会员。 你有冇入会啊？ 佢问我就你系咪会员？我就话我唔系，咁就我吓有会员噶，咁啊好平嘅啫，唔知好似买满几多嘅话咧，佢就已经可以有印仔俾你吸。咁我心谂嘅就 系， 哎呀， 但你下次再去又唔知 我唔会咯，系啊，即系我谂我唔会专登又要泊低架车，跟住又喺嗰度买嘢，咁所以我就冇啦咁样啦。 系，我得一个分享吓，希望 系开心嘅。我开心见到嘅就系好似个市已经开始嘅就系越嚟越好啊，即系大家都肯喐啦，肯。使钱啦，肯买嘢啦，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好嘢， 想更开心啲啊！继续听住风骚浮人啦，呢个星期四，爱好系列就系一首代表你嘅 年 度 歌 曲。 啡的 First Degree， 10:29十六度的气温，今日比较凉一少少啦，所以湿度56%，干燥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顺利生效嘅。多云嘅天气，初时两阵嘅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清凉。未来数天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小心身体啦。元旦假期气温会又回升翻，又通天衫，快啲喳喳声着， 系啦，咪好咯，凉啲嚟啊！大家快啲出去，开开心心咁样，我哋打啲路买衫。 我琴日咧就喺呢、這个。咁我话俾你听咧，我咪将啲衫摆喺购物篮咧，当买咗。 系啊， 但我琴日忍唔住，因为我谂住咧就嚟新年啊嘛，又农历新年啊嘛， 装下新啊嘢。 我又装，唔系我咁啊装下篮，哎呀，又拣多两件。 系， 跟住咧就，但系嗰个压力就唔同你啦，因为嗰啲衫咧动辄都500-600咧、我就唔会咁冇你咁 要考虑得好周详啲。 跟住我谂住要呢件，我 tick 走嗰件，要呢件我 tick 走嗰件 ，tick 嚟 tick 去 ，tick 嚟 tick 去，到最后剩低两件，我真系好想买，真系好想买。 系， 我都走咗几次，我即系离开个 page， 然后再翻翻去， 都系挂住佢系咪？ 再挂住， 系啊，都系挂住佢嘅话就痛佢。 最后就眯埋眼，我当睇唔到，揿咗佢，咁咯。 恭喜你， 耶！ 恭喜你，恭喜你，有新衫着， 10:30， 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取消检疫令是因为对社会有相当大成本，认为现时市民对病毒已经很熟悉，是时候将预防感染和检疫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市民，由他们決定自己是不是求醫和請假等。他又說，早前公立醫院已經容許檢疫員工更早返回工作崗位，試行期間亦都對舒緩人手壓力有幫助，現時只是將政策推廣至全港的層面。對於有專家認為口罩令可以在冬季之後撤銷，盧寵茂說當局會適時調整和考慮，冬季仍然有一段時間，之後會再檢討，又說政策會隨著疫情改變而不斷調整。铜锣湾中央图书馆附近一架巴士清晨近5:00沿着高士威道东行，怀疑失控撞向电车站，巴士车头挡风玻璃碎裂，意外之中有11人受伤，包括司机，伤者送往律敦治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080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再多一宗本土死亡病例，是在安徽。在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之中，广东仍然是占最多，有2239宗，北京996宗，福建和重庆都超过300宗。內地至今有超過417,000人確診，5246人死亡，357,000多人康復出院。英國傳媒報道，英國考慮仿效美國，要求對來自中國的入境人士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每日電訊報報道，未來7日會有6架來自中國的航班抵達英國。預料交通部、內政部和衛生與社會保健部官員今日將會評估是不是對從中國入境的旅客實施疫情限制措施。美國宣布下個月5日起，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必须持有2日内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就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抗原检测和病毒测序。中国外交部说，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该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基本确定将会连续3年不举行。共同社报道，虽然日中韩同意每年召开首脑会谈，但是受到部分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影响，对话框架处于失效状态。日中韩最近一次首脑会谈是在2019年12月在中国召开， 會議原定計劃2020年在南韓舉辦，但是2020和2021年都因為新冠疫情和日韓關係惡化而未能夠召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7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33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3点，系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6升4.4，阿里巴巴85.2跌2.5，美团183.2跌1蚊，盈富基金19.81跌2.3。京东集团217.13跌13.4，中国平安49.75跌1.5，快手70.55跌2.5，恒生中国企业67.5跌1蚊，友邦保险85蚊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33.55，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人民币6.979。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8点，系跌341点。港金报167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65美元，卖出180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马鞍山路啦，咁较早前啦，马鞍山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安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协和街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咧都系繁忙。喺新界区沙头角公路嘅龙跃头段去翻马会道方向，近住垃圾站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关系啦，菠萝斜路落山方向介乎菠萝斜径至到西贡公路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咧就系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2022，感恩有你。 我是 Alpha Long 欧瑞强，在2022年最感恩的呢就是很多朋友继续支持听靓歌，还不断介绍很多朋友加入我们这个音乐大家庭。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靓仔，看你骨骼正奇，这本绝世武功秘笈收你10蚊传授给你啦。 想成为绝世高手，只得秘笈怎够全面的？ 那要怎样 啊？认识武林真貌，还原武侠世界历史，还要加上分析各个大侠的心路历程。 那起码要收练10年8载的。 不用，1月1日起逢星期日晚上8点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的闲话武林，那人人都可以成为高手高手高高手啦。 啊，那这本武功秘笈 留回你自己啦。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 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其实我哋今日咧，除咗风骚快活人咧，我哋两个节目噶，一个叫风烂快活人系一齐播出嘅， 冇错冇错。 风烂快活人咧， 主持嗰个系风烂快活人， 风烂快活人主持风骚快活人， 冇错。 不过咧呢一样，因为头先见到阿马小强先生咧， 成块面， 成唔系面， 乜咁住颈条颈， 未到块面周到噶啦， 系冇错冇错。向上系咁行嘅，系啦，想埋个脑就冇事。 几日前就系嗰个小腿啊嘛，系咪先？ 冇错。 系啦，咁样向上爬，而家爬到嗰个， 一路爬嗰啲位嘅啫，我哋唔方便睇啦， 又唔想讲啦， 系咪？唔想讲啦。又想睇啦， 河流 又越过高 山，又越过高， 系啊！忍者风冷似飞机，任意飞。 啊，李丽鬼小姐， 点啊？ 冇嘢， 喂，李丽鬼，丽鬼系咁噶啦。前生你 我问过一个医生，因为我都试过，唔知阿 Sir 试过未？风冷呢样嘢， 试过。 有一次咧，揸揸车，唔系坐坐车，点解咁痕咧？因为蚊咬啦。 系啊，佢系刺嘅开头， 越嚟越多，同埋咧蚊咬系唔会肿噶嘛，佢系会一卜一卜肿，一卜啊，即系一团咁样样。 佢而家咪有一团嗰啲蚊咧，应该系针完佢条颈咁样，佢而家个样。 百几只蚊针过， 系啊，百几个蚊， 系啊，只蚊结婚啊嘛，开婚宴啊嘛， 冇错， 娶新抱。 系啊，因为今日已经冇晒嗰啲限聚令， 所以就 啲蚊出动。 又唔使端安心出行，又冇呢个咩疫苗嗰啲咩啦吓，咁所以就离晒呢条颈 吓。 咁我就问个医生啦，咁因为我一次真系睇医生，我惊我未试过啊嘛。佢话：嘿，风烂咧，点解叫风烂？就好似风咁，一嚟就呼一扎，一走咧就呼走咗 啊嘛。 佢话冇原因噶， 冇嘢噶，自身免疫力嘅问题， 冇原因噶，系啊，亦都唔关传唔传染事， 冇嘢噶， 明白， 系啊， 系。我会好好检讨。 佢头先个样好惊，佢话要休息十分钟，我哋唔俾啊！啱啊，大佬， 休息有个作用啊嘛！你话你而家害喜，即系嗰啲有肚 心，系啊，呕啊，呕啊，即 系叫害喜啊嘛！ 害喜绝对系， 即系人哋大肚嗰啲，系啊，咁你哎我哎呀咁就话啫， 咪系咯， 风嗱你十分钟可以做咩？ 系啊。 等啲蚊飛走啊！ 咪就係咯，我見到你真啊，頭先我 點解頭先你唔攞十分鐘休息咧？想問，我想問 嚇， 講埋呢位主持人， 係啊，佢嘅思維好奇怪， 好迷失啊！頭先 點解好迷失啊？咩事啊？ 唔知啊， 你冇試過風爛咩？仲話 你個人咁怪，你遇佢事又咁怪，有咩咁問題啊？ 你咩都見過 嘅 啦， 對於你嚟講 係喎，真係點解？ 真係有害喜就 奇啫，冇 錯。唔得，我呢個位我年底我都要作下福先得。 跟住我哋就問啦，點解休息十分鐘？跟住佢用第二個藉口，我驚你哋驚我嘛。 係啊，冇錯，我哋都冇驚佢，我哋根本就知道發生咩事，亦都 驚都唔係今次啦。 冇錯，哇，要驚要驚好多嘢驚啦， 驚好多嘢啦。 我唔翻得工㗎啦，如果我驚你， 對你咁耐咩都見過啦，唔係咩都見過， 咩風浪我哋未見過， 風浪見過， 真係 有啲嘢未， 我哋個 山谷 咩？風浪未見過啊！你講翻 係 咪啊？ 又 係，我真係諗翻起真係呢年過經過 嘅 嘢， 係 啊， 多不 勝數啊，如繁星一樣啊！ 繁星， 滿繁星嘢真係啊！ 真係啊，朋友啊！ 祝你快啲升到個頭就走咗啲風浪。 O K， 好的，好的， 唔使擔心啊！係啊，佢聽日翻嚟嗰就成面都 就好噶啦。 係啊， 開埋頭就 反彈砸住。 嗱，你睇佢嘅警精神。 喂，如果 唔休息十分鐘， 面生風浪都幾尷尬。点拗咯？ 咪系咯， 拗翻 未见过人哋个面， 少啲嘅，好少嘅， 好少，多数 喺啲鬼鼠位啊， 隔底下边啊， 系啊，冇错。 咁咯， 我谂你早嗰轮都应该有系嘛？ 佢爬嗰啲 位，佢爬 树 爬过嗰啲位嘅话，你应该都有 feel 到噶嘛？咁梗系穿过你条裤啦，唔系穿过你条裙啊！你真系 废话， 唔使闹你，咪就系咯，系要引人闹你。 你唔系你今年咧都好精彩啊，系咪先？ 唔系，但系佢好笑喎。头先你有冇听到佢讲啊？佢话咧，佢有风烂嘅话，但系佢要去作福。 点解福禮要作福啊？点解要作福啊？即系你叫菩萨，菩萨菩萨，你保佑我，唔好有风啦，唔好山风啦，菩萨拗头，黑人问号咩啊？石仔搞咩啊？ 呢样我真系帮你唔到、啊。 石仔你要睇你心理医生，你睇你心理医生啊，不如我介绍你啊吓。 喂，佢真系无尖咧，佢都唔知出边条尖比你好啦、啊。我冇啊， 抄人个尖痛。冇喎、啊，四阿仔，我唔知俾边条你好喎、啊，咪有一条叫做冇风辣，揾唔到喎、啊，冇风辣， 古人系边个嘅？ 你都唔知点谂嘢， 哎呀， 将风辣走去拜观音， 观音娘娘，我唔想有风辣。又唔想有呢个失智症，啊、又唔想有呢个乜嘢？ 唔会咁噶嘛？ 同埋你呢叫临急抱佛脚，你拜观音娘娘唔系因为有风啦。 咁你又冇拜过？ 佢有啦。 但你唔会求佢呢啲嘢。 系啊， 系咪先？佢唔系医生，我点帮你啫？ 观音娘娘，我隔得底又痕，膝头哥又痛，条颈又风烂。啊！痔疮又发， 系咯，又惊同我一齐主持节目，佢两个主持人睇唔起我，所以我想休息十分钟又唔俾、 欸。我休息十分钟去拜观音得唔得？你十分钟够去拜观音？ 其实头先你都好贱嘴嘅。 我一向唔係頭先， 你知唔知頭先佢出咗去啦？咁跟住咧就係其實佢都出咗係五分鐘嘅。咁啊講緊馬小強啊，因為咧佢已經個 佢邊走咗去邊？ 我揾我知我知，揾人幫手啊！ 唔係嗱，佢只腳唔舒服，咪去藥房叫阿嬸動咗俾佢睇。 係啊係啊， 佢頭先就叫阿群姐睇啊，你知唔知？ 絕對係，因為佢話問阿群姐攞下我啲藥。 佢慣咗揾啲阿姐睇啊，知唔知啊？佢喺街就有嗰啲藥房啲阿姐，呢度冇啦。群姐群姐。 我真系好中意揾阿姐嘅， 如获至宝，见到救星咁样。阿群姐，跟住拉低件衫望我条颈， 有冇得救？有冇得救？ 阿群姐做实 Q 又唔行得开嘅，如果佢早知个傻佬走出嚟，佢走开啦，系咪先？佢又走唔开。 头先你话啊嘛，过去咗五分钟嘅话，系咪揾医生睇？ 哎呀，你又想唔去睇医生？ 你系咪去睇医生啊？ 系咪跑咗嚟就唔会？ 你睇咩医生啊？又揾女医生啊？系嘛？ 唔系啊， 好心理啦， 去作下福啦咁样啊嘛。 你真系送俾佢嗰个年度字系啱，嗰你正啲啦，嗬？嗯、你有冇发觉佢就系佢所有嗰啲嘢，你都做错晒。 我哋咧有个 term 叫昂直，知唔知啊？昂直，昂直中年。 我谂啊，真系冇最好讲，即系总系咁样啊！啲咩嚟噶？点解会谂啲咁嘅嘢？唔舒服真系拜观音啦， 系唔舒服先去拜观音， 先去，佢一阵间去系啦，佢宁愿唔睇医生，佢都要去拜观音。 医生唔使睇，观音一定要拜。医生唔使睇， 要还富啊！ 还富系另一样嘢啊，你识唔识噶？还富系你借咗佢借富先要还。 唉、 啊嗯 哎，我真系头痛。 你还边条裤啊？你着紧嗰条？ 里面嗰条，剥出嚟俾佢，热辣辣咁啊！ 你唔贱嘴，你仲贱过我。 我啲嘢都系由呢度攞翻嚟噶啫。 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不知转转，谈论。昨日往事，何若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事。没有你，年年成音，历历如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终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你望记如梦眼光，只需 的那方，见到街天后的你，形象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恋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终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 recall and reminisce memories of that time. We were just so happy, back so blind. Just walk across streets, just joining what's fine. But now it's just on a broken line. Where did we go? Come back to me. Don't make me not believe the most. 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终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 我哋会再见。 网上情，一个人心中总要有寄托才能活下去，人生不易，活在世上如果没有一些精神上的寄托，就很难快活地生下去。当你心里面没有挂念，没有希望，没有寄托，就会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三毛曾经讲过，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也是流浪。当一个人心中没有寄托，灵魂无处安放，心里面就是空荡荡，做什么都觉得没有意义，没有希望地活着。所以一个人心里面总要有些寄托，因为寄托是活下去的动力，活下去的力量。每一个人的精神寄托是不同的，有些人的精神寄托就是自己的亲人，只要有亲人在，心中就有希望，就有力量去奋斗。有些人寄托在自己爱人身上，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关爱，得到陪伴。还有些人寄托于自己的工作或者事业，因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努力工作，创造出一番的事业。不理是什么精神寄托，只要有人可以活下去。但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寄托，就会感觉个心好像被掏空了一样，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曾经看过一句说话，他说一个人境况再惨淡，如果心里面有一块光明的东西可以依傍，希望也好，回忆也好，就能够撑得下去的了。一个人心中的寄托可以有很多。有人说人的内心如果不种满鲜花，就会长满杂草。点都好呢，心里面总有些光明，有些希望。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怎么算？有一句说话，他说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自由。意思即是话，就算冇任何人喺你心里边，一个人都可以活成一支队伍，唔需要任何人、任何外界嘅东西，你 就是你的寄托。当一切失去，最重要就是起码还拥有自己。当你拥有心灵寄托，你可以好好地享受它。但当你失去它之后，记住你还可以依托你自己去赶走心中的凄凉。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强最后守到最后的一个寄托。 几多足印重担，你我这一生中，心中想想个明白，每次我都很痛苦，生命你是如何开始，我可有选择，生命你在何时了断，那可以退暂，若这生命再等，想你明白，哪里有真把握，生命已是重重错误，错中作选择，坚强信念无从说服，我想你手紧握，若这生命再等， 黄海芹嘅《若生命等候》啊，喂，阿马老师啊， 系，请讲。 佢离头先你请十分钟假已经十分钟咯，啲风浪好翻未啊？嗱，你话请十分钟假啊嘛， 好啲啦，冇咁红咯。 我唔觉，我觉得差唔多啫。 唔系佢一粒粒，佢头先 系你睇惯咗啫， 系啊， 系啊， 唔系冇乜事嘅， 冇乜事，最多系风浪啫， 冇错， 系咪先？唔会死啊，放心啦。风浪好快啊，唰一声过。 系，其实佢使咩休息十分钟啫？嗬，其实。 其实 佢有时都唔讲嘢噶。 当休息都当休息，我哋当佢休息紧啫啦。 我想讲啲有 叫戰追啦。 系啊系啊，我认噶。 佢头先嗰啲好普通 嘅。系啊，我唔战追会死啊，你知唔知啊？ 嗰啲系好基本嘅 基本指定动作。 系啊， 系啊。你想讲咩啊？你 咩啊？ 你话你想讲啲嘢啊嘛？ 我冇， 佢唔记得噶啦。 哦。系， 系啊， 金鱼咁样。 系啊，你一窒住咗嗰度气咧，佢就咕一声吞埋，随风消散。 你当佢自己冇。 你再问翻个，我哋先有讲嘢咩？ 啊，其实咁做人真系几好。 咪先？系咪？系咪？食完嘢之后，跟住你有冇食过？就你窒住我就话冇，有由头嚟过。 我再嚟讲，喂，俾个餐我，俾个餐我，系咪啊？ 系啊，系啊。 知唔知而家做紧咩？ 我知。而家你啱啱做完呢一个就系 网上情， 冇错。 喂，讲下今日我哋一翻嚟咧，我有系列啦，好嘛？啊， 系啊，喂，年度 风浪大户人。 喂，今年你讲下2022年啦，你自己。 2022年啊，哇！我觉得高山低谷， 你 高山低谷去晒。是啊，我好记得初四嗰一日呢就离开直播室啦。就因为要work from home， 我好记得。即係今年年头。然后就即係。 我记得你 work from home， 但唔记得係边日。 是 由初四开始。 初四。 我都记得。好似都有一段日子，唔知三个礼拜定咩 日。 都耐。 两三礼拜跟住再轮啦。 是啊，我记得。原来嗰个新年㗎啦，已经係。 过年㗎啦。 好似冇几耐之前。 係咩？ 过年啦， 系 啊， 我 仲谂住我封咗几封大利是，我谂住翻嚟派啦。 唔紧要，咪今年搭埋一齐俾咯。 系啊， 今年系啊。 点知诶冇得翻，咁又收埋啲利是咯。 哦， 我谂住用咗两皮嘢嚟封利是， 系 咁少啊？ 唔需要，你嗰啲系大家利是啊嘛，你冇依冇收啊，大家利是。 好鬼臭口， 呢句就衰啦。 讲入咗总统府禁飞区。韩联社报道，军方现时表态是要否认有关议员的讲法。另外，南韩军方今日进行针对北韩无人机挑衅的联合防空演习，以优化作战执行体系。预料军方将会重点调动陆军直升机、空军飞机和检测设备。根据北韩无人机渗透边境的情景，开展综合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5点，系跌203点，总成交金额4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9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6，升6.4；阿里巴巴85.35，跌2.35；美团183.4，跌8毫。盈富基金19.83，跌2.1；京东集团217.6，跌12.8；中国平安50元，跌1.25；快手70.65，跌2.4；药明生物59.95，升2.15；恒生中国企业67.62，跌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9.384，瑞士法郎8.41，澳元5.257，加元5.736，新西兰元4.933，欧元8.284。每百日元对港元5.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07。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8点，跌341点。港金报16,7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09美元，卖出1,80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區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去返馬會道方向，近住龍躍頭鄉公所一段擠塞，龍尾去到皇后山。仲有坑口影業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寶寧路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就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 封路情况，西贡菠萝斜路有紧急维修，菠萝斜路落山方向介乎菠萝斜径至西贡公路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另外九龙塘歌和老街就有渠务工程，去到下午的四点钟，歌和老街去回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老细，2023年2月23号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嘅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㗎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啊。 丰收家庭地卡 嚟紧除夕，又有农历新年，踏入青春期嘅子女，如果话想同朋友去夜街或者外边过夜，父母应该点样处理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请嚟实习辅导心理学家叶文慧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抑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6，252663666。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有个朋友咧，网上咧，佢就话喂，点解唔加长少少啊？爱好系列次次都好似唔够喉咁样。其实咧，其实唔够喉代表你喜欢咯，即系我有时咁谂，系啊， 食嘢一样嗬， 食嘢一样系，即系又争少少，争少少，咁嗰种感觉最好啦，系咪啊？风流发户人， 唔系我睇下我。啊、真的不够喉，冇错。 讲咩啊？ 唔够喉的感觉啊嘛，真系唔好。 得得得。咁所以咧，我觉得我哋而家一个钟啱啱好嘅吓。好啦，进入今日话题，今日题目就是 代表自己的年度歌曲。 哇，正。 好，我嚟先吓。 好。 你嗱，其实人咧活到一段日子咧，第一次试，即系嗰样嘢，你第一次试咧系越嚟越少噶啦、嗯。除非你自己刻意去做一啲。第一次未做过嘅事啦、 嗯， 有啲咧就唔系你要试嘅，而系人生安排俾你嘅。咁今年咧，我自己试咗一件开心嘅，一件唔开心，都系未试过。 哦， 我咧以前咧教小朋友你有教啦，咁啊就全部都系实体班。嗯、我成日好羡慕人哋咧系做一啲网上嘅，即系利用个网上去教啦。 咁 呢几年咧，由于疫情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应运而生啦。咁、嗯、我成日都谂啊，唔知我有冇机会试下咧嗰种感觉。咁终于咧，如果两个拍档记得我今年三月嘅时候咧，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做完节目，我就叭叭声话：，诶唔得啦，我唔可以录太耐啦，我要翻去教书。如果你仲记得嘅话， 嗯、 就系、是、今年因缘际会咧，咁啊同一间教室咧开咗一啲嘅网上班，啊完咗噶啦吓，冇噶啦呢件事。 唔係宣傳啊，因為冇咗冇得報， 冇咗你就可以講， 冇咗噶啦，因為已經冇咗噶 啦，完噶啦，嗰個課程。 咁我就有機會試下以前未試過嘅網上嘅教學啦，即係感受一下嗰種隔住電腦啦。坦白講，我都係唔中意，即係我硬係覺得咧，好似冇咗一種人同人嘅距離咁樣樣， 冇個 interaction 啊。 係啦係啦，同埋有時你會見到啲小朋友咧，咩攤喺個 sofa 啊，你明唔明我講咩？ 我明啊，即係有你好好冇人， 又好難嘅。 你明？ 你要佢坐住對住個電腦，係咪？你啲小朋友 其實 呢 一代好啲嘅啦，已經即係呢一代已經對電腦係比較接近啲嘅。但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我試咗啦，即係我知係咩嘅一回事。咁 感覺點啊？ 感覺咪就話我寧願實體咯，即係我會覺得實體又好啲。 教書應該係要 我都覺得 係， 係啊， 即係喺翻一個同一個空間會係好啲。我唔知啦，即係大家可能有啲人會中意都唔定嘅。 我都唔中意。 就算我哋夾住 夾 住嚟做節目，我都唔中意。 係啊， 即係早排。 係啊， 嗯，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人生比較真係好唔中意嘅事情，就係病倒了。病倒仲要係兩位拍檔同我一齊病倒，咁咪好無助嘅。呢個係即係作為一個电台节目主持人咧，一个非常无助嘅，即系 真系冇试过， 梗系啦，梗系啦，咪即系话人生，我今年试咗两样，一样嘢，我 系 enjoy， 但系另一样嘢，我都系非常之无助嘅，好唔 enjoy， 但系冇办法。当呢个命运安排你，原来喺呢一段时间，你真系病到了，你就病到了。但系咧呢一次嘅，即系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都唔系好耐啫，十一月头啫， 系 啊， 一个月前啫。咁但系咧呢一件事之后咧，我又带嚟一个正面嘅思维。就是好珍惜而家我能够有一把清晰的声音，有一个健康的上呼吸道， 系啦，唔 会有 fever， 或者我每一次我总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人， 你健康啦， 我就觉得好感恩啦。自从嗰次改上个月之后， 我唔系好觉得，我啱啱有风冷，两位笑得嘎嘎声， 因为你唔健康啫嘛， 你冇资格去讲嘢，我话俾你听，你冇资格用咁样嘅态度去同我哋讲嘢， 收到， 继续 飘到啲真火， 真系 真 火，系你冇喺呢个时候，你同我讲呢啲， 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带嚟呢首歌曲，我相信咧，每一个人生总会有开心唔开心。有高有低，这个就是人生，好难话只是要开心不要不开心， 不是，就是有不开心的你才能够突显到你自己开心的时候嘛， 爱与痛的边缘，王菲。 徘徊彷徨了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八千遍，在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这 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听嘅就系《风骚浮云》啊！我哋今日咧叫《爱好》系列今年嘅年度歌曲嘅。 嗯，好啦，到我咯噃吓。好啦，咁其实咧嚟到今日咧系2022年嘅12月29日咧，回顾翻嘅，其实我都觉得系值得开心嘅。对于大家嚟讲，会唔会系一个即系都叫做系好嘅圣诞或者系新年礼物咧？就是、我哋香港有好多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嘅，其实大部分咧都开始解封啦。 嗯， 咁当然噶，我哋仍然系要继续努力嘅。 尤其是对于做生意嘅朋友， 冇错， 你即系嗰阵时咧，每一次行过嗰啲铺头。咧见到佢完全唔做得生意，尤其是嗰啲饭店啊咩都好啦，你会真系好心痛。 系 啊，我好中意你讲呢句时候就系好心痛，但我哋捱得好辛苦，大家都捱得好辛苦。咁我觉得咧嘅话咧，即系话大家其实咧亦都可以感觉到嘅就系每一个人嘅韧性亦都好大， 嗯、 就系当会面对紧呢一样嘢，大家都完全系冇办法能够预计到嘅。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嘅就系三年前会预计到嘅就系有一个咁样嘅传染病，会令到嘅就系。世界停擺啦，仲有就有好多好多嘅就人與人之間嘅有好多嗰啲嘅就係不必要嘅距離啦。我哋要 work from home 啦，我哋要戴口罩啦，一年一年又一年啦，但係我哋總算都捱到過去啦。所以喺呢度嘅話，我要覺得需要嘅就係要多謝嘅就係相關喺抗疫前線工作嘅每一位朋友，醫護啦。就算是帮我们清洁的姐姐啦、嗯、其实你们大家都在紧守着你们的岗位去为抗疫呢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的。还有的就是决策相关的人士啦。虽然是有很多事很可能的就是听下去的觉得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早点为什么不放宽为什么是什么讲很容易但是其实可能做起上来的话是需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的、嗯。而且我都相信大家一路都是一个很高压的状态之下生活啦我们不可以飞啦我们要继续留在家啦。染病的朋友的话又会觉得很辛苦但是只需要身体仍然会康复的我们有我们的身体会健康但当然我们相信的就是在今次这个传染病当中有很多人都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是不是、嗯、所以就是在这里希望可以献上我对大家的一个问候但是只会令到我们更加坚强的唯独是在今天我们还仍然要坚守的就是我们的口罩令、 嗯、 但我希望好快好快的不久将来的话我们可以呼吸一口好的新鲜空气、嗯、我们不需要再戴口罩。 其实我们现在戴口罩已经不是很抗拒即我自己觉得 是、 即已经没有最初那么难受了。 是啊 了 甚至乎我也有听到有些人大家在讨论的就说、啊、就算如果在他日、啊、我们真的不需要再戴口罩的时候的话你会不会不戴呢、嗯、有些人都说呢就可能都会在人多啊挤迫啊的地方的话 都会 可能都会的、嗯。但我想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选择的话是一件好事咯。我唯独是会觉得这样东西所以我今天要揀你的这首嘅歌曲咧，就系《蒙着嘴说爱你》。我哋今日仲仍然要蒙住，但系唔怕。我都想同每一位嘅朋友度过咗咁难嘅难关嘅每一位嘅朋友，我哋今日仲仍然健在，我哋仲仍然身体健康嘅话，喺度讲声我爱你，大家继续加油， 加油！ 呢、這个歌可唔可以借埋送俾？如果而家听紧，仲系啱啱中咗或者 COVID 嘅， 冇错， 身体不适嘅、 啊， 或者好紧嘅， 嗯， 我哋熟悉嘅朋友都有几个啦， 冇错、啊，每一位嘅朋友嘅话都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静，始终相信恶梦会过，亦 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莫怨恨谁人好。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就蒙着嘴说爱你，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交俾阿风冷快活人啦。 嗯，我今年咧最特别、最开心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四十几年嚟，我第一次参加中学同学， 好年轻喎，睇落 中学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嗰班同学嘅一啲聚会。 嗯， 因为过去嗰几十年咧，我好少参加。 点解嘅？ 唔知啊，即系各忙啦。咁同埋因为而家有嗰啲， 其实最难系咩？你知唔知？是冇咗啲聯絡， 係啊！ 即係如果大家唔係一路聯絡開咧、啊，你突然間話：哎呀，陳小明，你都唔知去邊度揾佢。 嗯， 咁就因為有翻啲群組咧，我哋又聚翻埋一齊啦。咁今年就特別多聯繫咗 中學、啊、 中學同學翻翻到 form three。咁然後早輪十月，我曾經同佢哋食過一餐飯。最驚訝嘅咧就係當年咧矮過我嗰啲咧，全部高過我啦，已經。已经我发觉冇人再 讲血压方面， 唔系 都好难高到个你，你都好高噶咯， 系啊，你系 爆 标噶咯， 系啊，唔系佢真系，同埋咧，其实个个都几廿岁，啲老嚟噶啦。不过大家围埋一齐咧，又好似啲小朋友咁，讲翻以前嗰啲嘢，好有感觉。 中学都冇咁咩，小学更加即系再见面，变化得更大。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咧，我觉得咧，哇，原来大家倾开偈咧。咁多年呢其實真係冇變過，所以呢我哋嚟緊因為其實有兩個同學，一個分別喺加拿大，一個喺澳洲返嚟嘅，咁佢哋過年就走啦，咁我哋會再聚一次，咁我諗起呢一首歌，我覺得係幾係 你今年嘅年度歌， 年度歌 係呀係呀， 你有冇呢個諗法？ 我 我谂紧佢， 我头先恍神，你明唔明？我就 练到嗰个， 系啊，唔系因为我觉得今年咧，我再同翻佢哋一齐咧，个感觉好特别，系啊，即系好似有翻啲旧朋友咁样吓。呢一首就系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快乐十一点半啊！头先嘅歌咧，朋友就系马小强先生嘅选择嚟嘅。咁啊，翻嚟咧，仲有半小时嘅爱好系列，同埋如果喺12点后咧，我哋嗱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咧，都系呢个风骚嘉年秘笈。而今日我哋位嘉宾吓，咁啊同我哋讲讲咧，有关咧青少年喺呢个圣诞新年出去玩， 系啊，又话要去过夜， 咁啊要留意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取消绝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疫苗通行证、1.5米餐桌距离同埋每台人数上限等。在旺角一间酒楼，饮茶时段基本上坐满茶客。有长者话，以往入酒楼之前要扫针卡。依家外出飲茶更加容易同方便，有茶客表示已經3年冇外出堂食，措施放寬之後先至飲茶。有曾經染疫嘅茶客話，放寬理論上係好事，但係擔心病毒更加容易擴散，令到自己再次感染。酒樓負責人話，預期春茗、聯歡會等酒席會增加，生意額起碼多5-6成。佢又話，市民過去幾年習慣飲茶坐得比較鬆動，加上疫情仍然嚴峻，因此會保持餐台之間1.5米距離，員工每3日一次快測等。未來會視乎生意增聘人手。政府宣布今日起放宽一系列防疫措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话，担心措施放宽之后再通关，会增加公营医疗系统压力。他建议在通关初期限制人数，要求入境者打齐疫苗等。对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急症室或者其他公營服務需要繳付較高費用。林志游話，醫管局被非合資格人士拖欠超過2億元，擔心部分人使用服務之後走數，亦都未必能夠阻止非合資格人士使用公營醫療服務。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倫表示，估計短期之內不會有大量旅客湧到香港，相信大部分旅客已經決定好未來1個月的行程。 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形容，政府放寬防疫措施是順應民情。至於強制隔離確診者，可以在確診數字逐步下跌之後考慮是否取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香港过去一个星期确诊宗数徘徊20,000左右，认为已经到顶峰横行，但是由于相关措施放宽，难以估计横行的时间，相信之后会下跌。至于口罩令，刘宇龙认为在冬天期间是高风险，同医院以至长者院舍都应该戴口罩，但是户外通风量大的地方可再视乎疫情在农历新年之后考虑逐步放宽。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反对当局取消疫苗通行证措施，认为随着与内地通关，一旦确诊个案增加，会令到公营医疗系统压力大增。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认为如果当局取消疫苗通行证，应该同时要求内地与其他地方进入本港人士要接种足够疫苗。田北辰估计，与内地通关初期会以30,000名额作起步，他支持循序渐进增加。他又说，如果内地要求入境人士持有出发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香港亦都应该有相关要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4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47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8系升7.6，阿里巴巴85.15跌2.55，美团182.9跌1.3，盈富基金19.81跌2.3，京东集团217.6跌12.8，药明生物59.75升1.95，快手70.4跌2.7，恒生中国企业67.46系跌1.04，中国平安49.9跌1.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33.82，瑞士法郎0.927，加元1.359，人民幣6.975，英鎊對美元1.204，歐元對美元1.062，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5,994点，跌345点，港金報16,8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77美元，卖出1,8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仲有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返马会道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挤塞，龙尾喺新围军营。仲有西贡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大环村都系比较车多噶。封路情况，西贡菠萝斜路有紧急维修，菠萝斜路落山方向介乎菠萝斜径至西贡公路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 费，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长者就算赶住同孙仔去饮茶，都要正确使用行人过路设施，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2感恩有你。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2022年呢，我要感谢一个我的好朋友，亦都是呢香港的金像影帝啊，林家栋啊。点解会多谢家栋哥呢？因为过去几一年呢，自己有好多个 project 啦。每次找家栋帮手呢，他都义不容辞咁样即刻答应啊，绝对是我的好朋友。多谢你啊，林家栋。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爱好系列翻翻嚟咧，咁啊头先咧三首歌送俾大家啦，咁样样，即系我欣赏咧 ，Sarah 今日呢只歌曲咧，即系其实系一种叫做送晒俾所有呢个疫情里边牵涉到嘅，无论系有工作噶，即系因为疫情而工作，或者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停止营业等等都好啦，咁样样。其实呢几年咧，我相信除咗疫情之外咧，另一个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到嘅咧，即系为咗疫情，我哋可能会感到心痛啊，感到一啲少少嘅压力啊、无奈啊咁样样。同樣地，如果你呢一年咧，尤其是呢一年咧，你留意一下咧，喺呢個公眾媒體啊，或者 Facebook 啊，或者咩咧，你會睇到咧，有啲人咧會選擇去另外一啲地方去居住啦，咁樣即係一家人咁樣樣。你識得嘅朋友裏面都有，可能你上面親人都有。咁咧，我嗰日先揸車經過，望到呢個獅子山，我就望下，其實咧獅子山咧本身真係唔係特別靚，但係獅子山背後嗰個感覺咧係好温暖，因為我經過無數次，你諗下，如果你住喺香港九龍新界，你望過獅子山幾多次，你都數唔到，即係呢一個石頭喺山上面，呢個好似獅子形嘅石頭，就陪伴我哋咁多年，由好耐以前睇我哋港台嘅電視劇集《獅子山》啊，你開始，呢個係咩啊？如果嗱有朋友帶到嚟，你多數一定会同佢介绍呢、這个叫狮子山， 好有象征意义， 好有象征意义。 同意。 好耐以前咧，我睇过一篇文章啊，访问一啲金婚嘅老人家，我咦，点解你可以即系咁好嘅咁样啊？因为而家新世代咧对可能爱情啊、婚姻嘅睇法唔同啦。佢嘅讲法咧，我到而家都记得。佢话咧，当一段婚姻咧，如果你感觉有问题，系谂下点修补，唔系谂下离婚。系啦，即系你谂下点样令佢更加好，就唔系将佢咧。是完结了它咁咯，咁所以我希望咧，大家可以继续咧喺呢个咁好嘅地方咧，爱呢个地方，同埋带更多嘅好嘅东西翻嚟。好似我哋成日都讲噶啦，正能量就会集合更多嘅正能量，好嘅思想、正面嘅思想就会带嚟更多好啲东西。 同意， 加油，大家！ 我哋嘅节目能够做到嘅唔多，每日三个钟头就希望氹下大家开心，笑下，继续。用更多的力量将这个地方变得更加好，是我们的家。罗文的《狮子山下》。 人生总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虚困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佢聽埋就係一粒音，我咧就揀得好好，真係揀得好好。好啦，咁其實講翻話就係今年咧，其實我諗應該咁樣講，每一年咧喺呢一啲嘅即係歲末啊，即係其實就差唔多 一年將盡， 係啦，你要將盡啦，你要去迎接新嘅一年之前嘅话，你都总有会好多嘅回顾嘅。咁你喺呢啲咁嘅时候嘅话，你总会有好多嘅就係啱啱过去嗰一年嘅可能係世界上面发生嘅大事回顾。又或者嘅就係你自己嘅就係居住嘅呢一个地方嘅一啲嘅回顾。今日我哋其实暂时都未有机会可以讲，但係其实当然都係一啲会令人觉得会唏嘘同埋会可惜嘅，就係有好多嘅我哋认识嘅人喺今年都走咗啦，亦都会有好多老店结业啦，有好多人仍然系即系好辛苦啦。咁所以我会想觉得一样嘢就系反而要要过去嘅，始终都系要让佢过去。我哋要好好咁样去拥抱曾经嚟过呢一度嘅人，佢哋会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嘢，我哋应该要珍惜就系我哋仲拥有嘅嘢咯。庆幸嘅就系、是、每一年，我觉得新年咧系一件好应该系真系值得快乐嘅，所以我觉得嘅就系每一个新年嘅话都应该系开心嘅。摆低一啲就系、是、今年唔开心嘅嘢，好好咁样去迎接新嘅一年。所以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就系、是、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因为我觉得新年都应该系快乐嘅，因为有希望，有爱。 我哋希望可以每一日都喺呢一度陪住大家，开心心。 No more jumping, the fireworks are through. Here we are, me and you, feeling lost and feeling blue. It's the end of the party,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ay, so unlike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Happy New Year! 嚟紧除夕又有农历新年，踏入青春期嘅子女，如果话想同朋友去夜街或者去外边过夜，父母应该点样处理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请嚟实习辅导心理学家叶文慧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呢个中学同学会，而家讲到小学同学会啦。 小学同学会我 而家压轴啦， 我 skip 咗佢先。 但咁讲幼稚园系咪咧？ 系啊系啊系啊！我今年咧，其实咧，我特别系后半年咧，好多朋友都遇到啲离离合合嘅嘢，有离婚啦，有个太太突然间心脏病走咗，有个真系同学佢某公司嘅极高层。但是因為有些公司的政治他要引退，然後告訴我他決定都是跟仔女去加拿大重新開始生活。那我先說那個太太突然間離開，其實我都不知道，好好的朋友。 你認識他 的嗎？認識他、嗯、然後他有一天我在街上撞到他，我說為什麼你這麼就是這麼殘的樣子，我說 你是不是有病？他說不是，然後他告訴我他太太一個月前突然間心臟病，噗咁就走咗啦。 心臟病係噶，心臟病係。 佢冇辦法接受到，然後佢喺街嗰度嗰陣時大概一個月啦。佢話俾我聽，我 OK 啦，冇事啦。跟住我踏咗一下，佢已經崩潰，然後踎咗喺地下嗰度。 嗯， 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啊，好無助。点即系我唔 冇噶呢啲生离死别嘅嘢，你冇得安慰嘅。同埋人哋嗰、那个诶、即系冇咗嗰个太太嘅伤痛，唔系咁容易可以疗愈到噶。 系啊系啊，咁亦、啊、有朋友又系离婚，然后我话俾佢听，都冇办法。佢几廿岁噶啦，即系有啲仔女有啲廿零岁啊，廿零岁咁 都决定离婚， 都决定离婚。我话点解啊？佢话其实都忍咗好多年。忍是即是可能我又觉得你麻烦，你又觉得我麻烦，咁即是咁样咯。咁跟住再有一个咧，就系因个公司嘅高层，咁佢话因为好多原因，咁佢选择离开，原因就系话佢唔想，因为佢做啲科研嘅工作嘅，咁佢唔想卷入呢啲度，所以佢都决定走啦。咁然后咧，我谂下咧，其实我自己都想，我早嘅都想讲，我就系话。嚟緊2023年咧，我都想有好多新嘅開始，唔好再係即係糾纏響舊有嘅嘢， 擺低一切。 係啦，擺低一切，我覺得係俾自己一個呼吸新鮮空嘅機會。亦都希望係啦，啲朋友如果真係有啲咩仲係纏繞住你嘅，希望大家都可以盡快放開 手。可以你叫佢揾你添，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放唔低，你揾我啦咁樣添。 女士可以 揾我，唔好似我讲嘢，我忍紧。 吓、啊，咁我希望即系、就是、大家可以有新嘅开始吓、啊，我即系、就是、感受特别年尾咧咁多呢啲嘢咧，好唔舒服嘅。咁、 嗯、 我拣咗呢首歌，其实我系谂住送俾个朋友嘅，就系、是、不如重新开始。 有冇嘢补充啊？ 冇 啦 ，OK。 我都冇。 林忆莲嘅呢首《不如重新开始》快到十二点钟嘅，咁有朋友咧网上就问头先首英文歌系咩名咧？就叫 Happy New Year， 就系 Happy New Year 啦。ABBA 嘅呢首歌曲，冇得迟啊！新年咧呢只歌差唔多系即系都经常会攞出嚟播噶。 系啊，我几惊我借晒啊！ 咁你 我闹到最咩只 啫？系啊， 系啊，系啊，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系啦，咁啊农历新年又就到啦，咁啊圣诞就啱过去啦，咁所以今日其实个话题咧喺呢个风骚家庭秘笈都有少少关于咧父母啊仔女啊就住呢一个话题，有时又会有少少嘅拗撬啦，譬如阿仔你喺边，或者今晚几多点翻嗰啲咁。 我哋都试过啦， 试过啊， 青少年嘅时候 系啊，话十二点，点知哇一点仲未翻，两点又未翻。嗯， 爸爸妈妈心情特别容易明白嘅，咁样同呢位。辅导嘅女孩子吓， 系啦，会倾一倾嘅，系啦呢方面嘅专家。 好，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 1.5米距离，员工每三日一次快测等，未来会视乎生意增聘人手。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考虑仿效美国，要求对来自中国嘅入境人士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每日电讯报报道，未来七日会有六架来自中国的航班抵达英国，预料交通部、内政部和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官员今日将会评估是不是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疫情限制措施。美国宣布下个月5号起，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必须持有两日内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就決定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抗原檢測和病毒測序。中國外交部說，各國防疫措施應當科學適度，不應該影響正常的人員交往。天氣方面，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本港正午時分的氣温普遍較昨日低2至4度，同時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正是逐漸轉薄。预测本港天气干燥，初时大致多云，稍后渐转天晴。今晚嘅天气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3点，是跌205点，总成交金额50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6升7.4，阿里巴巴85.35跌2.35，美团183元跌1.2，盈富基金19.83跌2.1，京东集团218.4跌12元，药明生物60.15升2.35，快手70.7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67.52跌9.8，中国平安50元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9.385，瑞士法郎8.407，欧元5.257，加元5.737，新西兰元4.939，欧元8.2823。每百日元对港元5.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72。日经平均指数报26013点，系跌327点。港金报168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7.47美元，卖出180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康庄道桥面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另外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都是繁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

第一唔会叫埋去街去街啦。第二有时咧佢啲时间咧喺佢嘅尺度咧同我尺度又唔同噶喎。譬如话咧嗱，阿卡尼，我可以讲下自己感受先啦。有时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吓十一点好似都仲系 夜晚十一点。 对于我呢阿爸嚟讲咧，我十点唔系瞓唔瞓啊，我十点已经想谂下我会唔会应该 call 下佢，即系我咪听下佢喺边咧。做紧咩咧？有几样嘢担心啦。 会唔会有事咧？ 有几样嘢担心 啦。 会唔会俾人打劫咧？会唔会车亲咧？会唔会又唔知道啲咩去街？即系一万样嘢谂啦，咁样咁。所以嗱，我唔代表全部家长啦，即系可能有啲家长会放心啲嘅。 系 咁咯，咁啊去到节日更加啦，啊，到时 星期六除夕啦， 零舍多 gathering， 零舍多节目嘅。咁我哋做爸爸妈妈会担心啦，同埋有时嗰啲我哋嘅态度。会影响到佢哋嘅同我哋嗰个叫沟通噶， 系啊，所以其实都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即系家长啦，同埋青少年啦，佢哋嘅沟通嘅话，其实我哋应该要有啲乜嘢嘅态度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年轻过，我哋都试过噶， 系 啊， 我都试过唔翻屋企瞓 啊，或者系第一次出夜街，我都系， 我妈唔理我噶， 我都系第一次出夜街，第一次约朋友出去，系嘛，比较晏少少， 仲有 应承咗佢话十二点翻嚟嘅话，跟住系三点， 系啊，我 嗰时系搵你唔到， 系啊，冇电话， 同埋 我仲担心， 啱，你讲得啱，而家都仲叫有，仲叫有手提电话，嗰时冇啊， 系啊。系啊，你唔翻嚟，即系你唔翻嚟，或者你唔打电话翻嚟嘅话，系啊，所以其实嘅就系我就觉得啊，其实而家系咪我哋冇家长们 多咗咧？ 家长们都系冇忘记，其实自己都青少年。 系啊，系啊，变咗我哋头先我哋所讲嘅 ，Kelly， 你有咩可以同我哋解说下？ 系啊，家长同埋青少年嘅沟通嘅话，应有乜嘢嘅态度咧？ 系喎，谂翻先，头先阿 Michael 讲啦，佢嗰个担心啦，即系好多家长都会有嘅。咁呢度正正就系我最想同大家讲嘅，有四种唔同家长嘅回应咧，佢系其中一样啦，中咗啦。咁另外亦都有听到另外主持咧，佢就话：咦，阿妈唔理嘅嗰阵时，亦都系其中一种嘅反应嚟。 系啊， 大家都会担心啦。咁最常见啦，我哋会有四种唔同嘅家长嘅回应啦。第一就系头先主持人讲过，喂，唔理我个，由得我去嘅。咁好嘢先翻都冇理嘅喎，咁第二种咧就可能系一啲直接唔俾你去嘅，去边啊？啊，十二点后都未翻啊，唔俾，唔准去咁样。 冇错冇错。 咁系啊，第三种咧就头先主持人都有讲过啦，就系哇好担心啊，大佬。佢话去咧又话夜，又话转个头又话overnight 就唔翻去同朋友屋企玩咯，过夜咁样样啦。哇！但系家长又唔敢唔俾佢去啦，因为始终大个啲啦嘛，已经系十几岁噶啦，咁都想佢有佢自己嘅方向同主见，但系咧硬系家长个心咧就拿住。 系啊，呢个咪我咯，系啊， 咁咧就。當然啦，咁嗱，除咗呢三種，就第四種啦。第四種咧就我覺得係比較好嘅，就正正常常咁對仔女 我哋唔正常 有信心啦，咁樣俾佢肯俾佢去街啦，信任佢哋，亦都仔女自己啊會自動咁披露佢去街嗰啲資料，例如佢去邊度玩啊，同埋同邊個人去咁樣啦，亦都會依時回家嘅咁樣。 咁樣講法 ，Kelly， 對唔住啊嚇，如果咁講法嘅話，會唔會係四種唔同嘅家長嘅反應嘅話，反映到嘅就係你同仔女之间嘅沟通出现咗乜嘢问题啊？ 系啊，冇错啊，正正就系咧，呢个系家长同仔女平时嘅沟通，系正正反映咗佢哋有乜嘢嘅。 我想听 Michael 嗰只咧， 系啊，讲佢嗰只先。 我系紧张大师啊，我系紧张大师啦。但系咁样嚟，阿 Kenny 我想问下呢个存在咧，就系话仔同女有冇分别？因为咧，我 系 特别紧张女嘅，嗱唔系偏心啊，而系因为女仔我就传统地嗰种谂法系危险啲， 出状况嗰个情况 系啊，啲咯系啦，男仔最多打劫啫， 系啊，揼揼一身系。 係啊，我都明白大家可能即係始終香港都係一個比較中國傳統啲嘅地方啦。咁有時會擔心女仔多過男仔嘅。咁其實而家世界都唔同咗嘅，男女都比較平等噶啦。咁反而你話男仔驚唔驚？男仔都驚，點會唔驚呢？而家好興流行嘅小鮮肉啊，好多人都溝住啲小鮮肉，點會唔驚？ 呢個就係我嘅話題 啊。 喂，唔係，仲有男仔多擔心一樣嘢，唔係驚佢有事，係驚佢令人有事啊。 係啊，令嗰個女仔有事。 令女仔有事，搞出人命， 冇错， 系咪？所以男仔都有另外一种担心， 啱噶。 其实都是有担心的，同样都是担心的一种来的。 没错， 是担心的一种来的，大家都要留意的。 咁但头先你讲咗四种啦，咁我哋你话第四种是最好的啦，即系吓，唔论正唔正常啦。但嗱，你话那个小朋友咧好乖地披露嘅资料啦，第一，第二咧准时翻屋企。嗱，咁呢样嘢要佢肯先得噶嘛，系咪啊？我梗系想佢披露同边个去边诶咩区，我都想知啊。譬如佢去一啲吓。去到咁远，即系咩粉岭咩元朗？喂，你坐咩车翻嚟？嗱，我唔系惊嗰区唔好啊，我唔系话嗰区唔好，我只系个交通咁遥远，你坐咩车啊？咁夜有冇车翻啊？ 有冇人送你翻嚟啊？ 你有冇谂过啊？ 系啊，即系我要提佢嗰啲嘢啊。咁呢，佢肯讲先啦。咁有咩办法可以令啲仔女主动披露佢去边度同边个做啲咩咧？ 或者就应该咁样讲啦，系咪？点样订立同仔女之间嘅呢啲咁样嘅契约咧？即系我应该要点同？点 可以令佢 降低？ 嗱，呢种咧，第三种咧，好忧虑又好焦虑嘢嘅家长咧，佢哋咧平时咧同仔咧沟通咧，就唔系真系正正嗰件事发生嘅时候先至去倾嘅，系可能一早咧已经建立好一个比较良好嘅沟通嘅关系。譬如平时咧，我已经知道，喂，你大概即系我啲仔女啦，大概会同边班嘅朋友去玩啊？佢哋会玩啲乜嘢啊？咁样，即系大概嗰个来龙去脉咧，已经。比较掌握得好啲噶啦， 平时要做啦，即系你嘅意思系 系啦，清晰嘅沟通系啦，平时要做好嘅，就唔系好似话第一种家长我唔理嘅，可能出事嘅时候佢哋先至会闹啦，会责怪啦啲仔女点解咁样样做噶，咁样冇沟通嘅呢啲零沟通嘅，咁、或者第二种嗰种家长咧，佢会系唔俾佢直情俾嘅，咁、你又会谂到。唔俾佢嘅时候好强权啫，咁样样，系咪？ 大家之间关系咪会唔好咯？ 系啦，关系就越嚟越差啦，正正 仲衰。 青春期嘅仔女，尤其是反叛嘅，大家都会觉得佢哋系啦。咁呢个基于佢哋嘅个生理上个变化啦，同埋好多生活上嘅变化，令到佢有呢种嘅反应嘅。咁第三种家长，头先讲到大家好担忧，点样做好嗰个沟通咧？喂，家长嗱呢种家长咧，佢哋好怕会唔会我咩都关心佢啊？紧张佢嘅时候，令到佢哋好不安啊！唔俾佢去又唔好喎、啊。咁但系咧，佢哋就会好紧张，成日都谂住，哎呀，会唔会出事啊？好似主持人咁，会唔会出事啊？或者隔半个钟又打一次电话， 哇！咁麻烦啦， 我冇， 隔十分钟， 我隔一个钟，我唔系隔一个钟。 你老婆得 一个钟，隔半个钟，系跟住，跟住有时佢哋都会觉得比较烦噶啦， 尴尬添啊！ 咁咧，佢好似你咁啦，可能會催佢翻屋企添啦，唔止淨係 call 啦，喂，幾時翻啊？翻未啊？咁樣樣成日催佢啦。咁佢哋會覺得咧，會好煩嘅喎。咁同埋會直接咧表現到咧你對佢嘅唔信任啦。而青少年係啊，好唔信任佢啊。而青少年呢個階段咧，就係、正正就係要咧得到俾家長係啦嘅信任同埋認同呢一樣嘢好緊要嘅，認同呢一樣嘢，因為佢哋係要建立喺佢哋自己。嗰、那個self identity， 我哋叫做嗰個自我嘅認同係點樣樣嘅？咁、家長喺呢度正正就係破壞緊佢哋嗰種、建立嗰種被認同同埋自信，建立自信嗰種嗰、那個關係啦。咁、如果有機會，亦都有機會咧，同樣會令到佢哋將呢種冇咁有自信嘅感覺啦，帶到去佢哋成人階段啊，留意啊。帶到成人階段，影響緊佢哋喺工作上面同埋同其他人際關係上面咧，容易感到焦慮嘅。 咁大件事，我唔俾你去街，我擔心你去街啫，到最尾就令到個仔女冇自信啊。 所以家長嗰種咧，好似用心良好嗰種啦，催促啦，同埋緊張啦，可能真係會對佢哋造成一啲將來成人嘅影響嘅，所以要留意一下。 我睇到有個朋友咧，佢講得好好啊，老媽佢話其實咧用手機 WhatsApp 叫佢報報平安就 OK 啦。我而家就係咁，即係我唔係催佢翻去，我只係問問佢啲嘢咯，你而家邊啊 ？O 唔 OK 啊？使唔使接你啊？咁佢只要話 OK 喺朋友屋企，或者我食緊嘢就翻啦，即係叫做有一個叫 reply， 有個交代做緊。乜嘢系咁就 OK， 咁会唔会好啲啊？ 明白嘅，系呢个情嗱呢、這个咧就其实咧系同家长咧点样去同仔女预先嘅，大家坐低落嚟倾下，喂，我会用咩形式去知道你平安啊？你用咩形式去报俾我平安啊？ 系啊，我哋最想知佢平安啫嘛，其实系咯。 大家坐低去上一个解决嘅方法，同埋可以接受嘅安排嘅，大家倾嘅，系啦，要子女咧。 即係你嘅仔女都覺得喂 OK 啊，咁樣都好小事啫，我接受到啊，大家都接受到嘅，咁就係一個最好嘅方案啦。咁係預先去做去安排嘅，係啦。 不過咧，我想問阿 Kylie 頭先你話咧，最好知道佢同啲咩人玩啊嘛。其實呢一樣嘢咧，就除非嗰啲係佢嘅學校同學，咁你又有即係去下佢學校探下，咁你就會見到啫。如果唔係，其實佢出咗街同阿茂阿秀咧嚇，你都唔知嘅喎。 又或者阿茂， 你點會知啫？ 睇佢啲 IG 啦。 咁啊，係咪 阿茂又帶啲新朋友去？你真係 唔知嘅喎，佢同啲咩人玩？ 嗱，呢個咧就真係要靠家長咧，係啦，平時點樣同佢溝通啦，了解佢身邊有咩朋友啦。其實好簡單一句，喂，邊個 friend 啊，同緊你去玩，其實平時已經可以建立到呢一樣嘢噶啦，唔係到個喂31号咯， 今日你先至嚟，跟問佢，喂，你玩開嗰啲朋友叫咩名？ 係啦， 俾佢身份證號碼。 咁樣嘅情況底下，就算我問你啊，你都會有啲愕然啦。我點答你咧？ 如果我知道，譬如舉例阿Kylie啦，其實咧細路仔睇嘢咧，同我哋睇嘢唔同嘅。有時爸爸媽媽去審視一個人咧，譬如我覺得，咦，你個同學個樣子好似斜斜地，又染晒花，又即係好多嘢我睇唔顺眼。喂，不如你唔好同佢玩。但对于佢嚟讲，佢同我冇嘢，你明唔明啊？ 係啊，仲有个名叫简仔华咁样。你驚㗎喎。 係啊，即係有时我哋睇嗰啲同学觉得佢好怪怪地咁样。但佢觉得冇嘢啊，大把人染发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呢？ 其實都是要家長和仔女作好一個溝通，了解他身邊是什麼的人，仔女也都有他們的見解，你不要覺得他小朋友就用一個你好小朋友啫，我是大人，我懂嘢多过你咁嘅角度去同佢哋倾我。你要佢哋打开心窗去讲到佢哋心里面嘅说话，你一定係要秉一个平等啲嘅。平等啲嘅對待嘅角度去同佢傾， 唔好高高在上 啦。朋友嘅角度咁樣去同佢傾，咁佢覺得喂做到 friend 喎，咁自然會同你講啦。因為呢一個時期啦，青春期嘅朋友仔啦，佢哋都係呢個朋輩間嘅影響力係比較大嘅，甚至乎有機會大過家長嘅。所以如果你可以用到一個角度係朋友角度去傾嘢嘅話咧，佢自然嗰個接受程度會高好多嘅。係啊， 可唔可以咧叫佢帶嗰個人翻嚟俾我見下傾下偈？ 叫大金毛強翻嚟，我睇下 金毛強翻嚟， 叫金毛強翻嚟咯。 等我同佢食下餐飯先， 認識下，我覺得 OK 喎，係咪？ 係啊，如果佢肯，如果佢肯嘅，咁梗係好啦。 跟住捧個金毛強入房。靚仔，乖乖地，唔好對我女咁衰啊！ 咁但係咧，我想大家家長留意一點嘅就係、是、尤其是啲大時大節啦，最好咧就係喺佢哋去 gathering 啊，去玩啊，去 overnight 啊過夜嘅之前 咧，我冇諗住俾佢 overnight 喎。 但佢七點先翻嚟，咁點搞啊？你 但係一樣家長做漏咗嘅，就係、是、最好問定佢哋，喂、如果真係。揾你唔到，我揾邊個聯絡啊？可唔可以俾到一個最少一個其他嘅聯絡？ 但 係 阿卡莉啊，我唔會俾佢聯絡唔到嘅喎。點解會聯絡唔到啊？有手機，我點解會聯絡唔到你啊？我點解要揾阿陳小明而唔揾你啊？我唔會接受咯。 佢冇電咯，電話 錯咯。 佢可以話冇電或者佢玩緊，佢咪唔知道咯，係咪？或者甚至乎真係有一啲意外發生咗啦，你唔知噶 ，expect 唔到，即係。預計唔到噶嘛，咁如果多一個聯絡嘅話，大家都可以 呢個都攞多個聯繫，都係 安心， 係啦，大家可以放心啲啦，咁樣 好啦， 做多啲準備。 嗱，頭先你有講咗一個就係好多都係我哋平時嘅日常生活裏面嘅話，要同佢多啲溝通啦。呢個我哋都明嘅。好啦，但係萬一嘅就係話好啦，真係俾佢出去啦。問題嘅就係在於嘅就係佢應承咗你啊，12点翻，點解知佢破壞咗自己應承咗你嘅嘢？ 應唔應該懲罰佢咧？ 係啦，咁翻嚟嘅時候，我哋嘅態度應該係點樣咧？一定係扯曬火噶啦。 係啊，仲有話。有阵烟味，咁点搞咧？ 系啊，家长系仔女一唔守信誉嘅时候咧，迟翻啊，或者揾唔到人啊，或者唔喺嗰时间翻啊，咁就会好激动噶啦。 系啊， 一翻嚟就第一句就劈口就大骂噶啦，闹佢噶啦，系啦。 你叫我信你，我以后点信你啊？系咪啊？ 系啦，第一句就质问佢。咁但系咧，通常咧呢啲情况都会令到嗰、那个互相嘅爭持嘅情況啦，都會嚴重化嘅，係啦，傷感情，溝通亦都會變得好差。你想問嘅嘢亦都問唔到噶，因為大家喺一個比較激動嘅情緒嘅情況底下，你又聽唔入耳，我又聽唔入耳，咁點溝通呢？問都問唔到啦，有事發生咗係咪？ 咁應該點啊？俾佢瞓，俾佢瞓醒先。 出年先， 佢瞓醒佢又去街咯。 出年先啊， 佢又去街啦。 咁又唔使去到咁極端嘅，咁可以咧就大家可能個心情唔好咧，可能已經鬧咗出嚟啦。咁之後咧鬧出嚟，大家家長作為家長咧，最好就要盡量留意翻自己咧有呢個咁激動嘅心情啊，留意翻自己又。跟住咧就作一个深呼吸，深深咁呼吸一下，俾自己冷静落嚟先。转个头咧，就用一个比较冷静同埋平静嘅语气咧，同仔女去再沟通，理解翻究竟发生乜嘢事，系啦。 基本上我相信呢个咧，都已经系教仔女嘅最好嘅一种想法，就系唔好喺你最激动嘅时候去讲任何说话或者做任何嘅惩罚，因为事后一定后悔啊。好啦，咁今日咧再一次多谢晒 Kenny 咧，同我哋讲咗啲小朋友沟通之道，希望咧过一个农历新年咧都系愉愉快快，好嘛？大家全家都开心， 多谢晒， 祝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多谢 Kenny 啊！ 丰收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取消绝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疫苗通行证、1.5米餐桌距离同埋每台人数上限等。在旺角一间酒楼饮茶时段，基本上坐满茶客。有长者话，以往入酒楼之前要扫针卡，依家外出饮茶更加容易同方便。有茶客话，已经3年冇外出堂食，措施放宽之后先至饮茶。有曾经检疫嘅茶客话，放宽理论上系好事，但系担心病毒更加容易扩散，令到自己再次感染。酒楼负责人话，预期春茗、联欢会等酒席会增加，生意额起码多5-6成。佢又话，市民过去几年习惯饮茶坐得比较松动，加上疫情仍然严峻，因此会保持餐台之间1.5米距离，员工每3日一次快测等，未来会视乎生意增聘人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取消检疫令是因为对社会有相当大的成本，认为现时市民对病毒已经很熟悉，是时候将预防感染和检疫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市民，由他们决定自己是不是求医和请假等。他又说，早前公立医院已经容许检疫员工更早返回工作岗位，试行期间亦都对舒缓人手压力有帮助，现时只是将政策推广至全港的层面。对于有专家认为口罩令可以在冬季之后撤销，卢颂茂说，当局会适时调整和考虑，冬季仍然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再检讨，又说政策会随着疫情改变而不断调整。 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话，反对当局取消疫苗通行证措施，认为随住与内地通关，一旦确诊个案增加，会令到公营医疗系统压力大增。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如果当局取消疫苗通行证，应该同时要求内地与其他地方进入本港人士要接种足够疫苗。田北辰估计与内地通关初期会以30,000名额作起步，他支持循序渐进增加。他又说，如果内地要求入境人士持有出发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香港亦都应该有相关的要求。中国公司有份承建的孟加拉首条地铁线正式开通，预计全长20公里的6号地铁线日后仲会延长，贯穿首都达卡。孟加拉总理哈西娜当地星期三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说，地铁开通是孟加拉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将极大舒缓达卡的交通挤塞，令到居民梦想成真。新华社报道，这条地铁线由国营企业达卡地铁公司与日本、中国、泰国、印度等国家的企业集资兴建，其中设在达卡的主要车库2017年起由中国国营企业联同泰国公司合资建造，涉及1.8亿美元。孟加拉政府希望在2030年将地铁延长至6条线，超过100个车站，到时铁路系统将会贯穿整个达卡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初时大致多云，稍后渐转天晴，今晚天气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5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5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4元，升7.8；阿里巴巴85.3，跌2.4；美团182.6，跌1.6；盈富基金19.83，跌2.1；京东集团218.2，跌12.2；药明生物60.05，升2.25；快手70.7，跌2.4；恒生中国企业67.52，跌9.8；中国平安49.95，跌1.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5，日元133.81，瑞士法郎0.928，加元1.359，人民幣6.974，英鎊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62，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6,037點，跌302點，港金報16,8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14美元，卖出1,80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要感恩有我的二女 Georgie， 因为过去的这一年她真的给多了很多很精彩的回忆。由晚上才跟我说她要扮疯，去到凌晨4点几走来我床边说，妈妈我会照顾你的，因为你有 BB。 好多谢4岁的你突然之间神速成长，为这个咁不一样的一年添加了很多欢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冇错啦，头先黎瑞欣讲啦，想做就去做，咁当然呢样嘢咧系对自己好，亦都唔会对人哋唔好咁啦吓。咁、旅游就系其中之一噶啦。咁啊喺网上睇到咧，佢有啲人生必试嘅旅游清单。我不过想加一句就系、是、呢、這个咧唔系个个人都系一定想试、例如有啲人佢真系好惊高空嘅咧，佢未必可以玩到呢六个里边嘅其中一啲，系咪？即系鬼屋咁，有啲好刺激，觉得有啲人死都唔肯入。 我唔得噶。 系啦，即系咁咯。 我都唔去。 我自己喺屋企我都唔敢睇鬼片嘅。 先参考下呢个旅游清单，佢讲啲乜嘢啦？第一就系跳降落伞。跳降落伞咧，就我以前都试过，不过最后咧，我一半就觉得哇，真系好贵。佢跳一跳好似唔知2000蚊啊。系啦，即系讲咪2000蚊。咁同埋咧，就我都系惊嘅，其实讲到尾都系惊，所以最后都系放弃咗冇玩。虽然而家有啲后悔。 想唔想玩啊？呢、一个 想嘅， 我觉得都系算系人生一样，即系最好可以经历一下嘅。嗱、第二样嘢咧。马老师咧想唔想玩啊？ 降落伞我一半一半，因为我惊 边半边，上半想玩，下半身唔想玩。 系啊，我觉得好危险啊！ 一半一半， 系啊， 一半一半即系点咧？ 我一半想玩， 上半身想玩咯， 系啊，好 嘅，好啊。 第二样嘢咧叫潜水，嗱，潜水我未试过嘅，虽然我想，但系咧我嗰阵时玩过一样嘢，泰国应该系笠住个好似 浮潜咁 啊，唔系啊。 哦，行落去， 水底漫步啊！你哋知边啲啊？ 知边啲？ 笠住个好似鱼缸咁嘅嘢， 系 喺个头 度， 喺个头度， 好得意啊！ 喺水底行嘅，咁、最初就好惊嘅。我原来你都试过，咁咧就，但系收喺水底玩一玩，又觉得都冇乜嘢啫咁咯。但我谂潜水会更加好玩， 潜水好玩好多。 潜水 系啊，我曾经将佢形容为嘅就系好似喺度飞翔咁样啊！你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嘅，但系好似识得飞咁样咯，因为呢个 泼水好静嘅海底 啊。诶，听到你自己啲 碌碌碌碌嗰啲声咯，但系就冇咩声咯。 系啊，因为你系咩樽噶嘛，系咩樽落去。 啊，对唔住，我补咗一句先咋。今日咧，我哋嘅宠物时间，因为 Doctor Eric 有事啊，咁所以我哋今日系暂停一次。如果大家仲谂嘅，喂，点解仲唔揾咧 Doctor Eric 出嚟咧？今日嚟暂停一 周。佢今日 请假， 请假一天， 冇错啦， 冇错。好啦，咁讲翻你话，即系有啲潜水咧。嗰次我就系喺马尔代夫，就潜水啦，咩樽嘅。咁啊，其实系真系好开心嘅。咁啊，而且 但你识唔识噶？ 其实系唔识噶，佢 胆粗粗噶咋？ 胆粗粗噶咋？ 唔系，但通常。呢啲咧，佢會同你做少少training 先噶嘛？ 冇錯，佢一定會教一教你嘅，就係話你孭住樽嘅話咧，又喺下邊落到去，你講唔到嘢噶嘛？係咪？咁可能有一啲手勢嘅話，你一定要識嘅，即係點樣嘅就係上去啊、落去啊、OK 啊、冇問題啊，咁呢啲咁樣嘅，你同佢嗰啲手語啦、溝通啦，咁同埋嘅就係、是、佢會有一個人拖住你行嘅，但係所以其實我覺得嗰個危險性唔係太高。 但係你覺得用口呼吸難唔難啊？ 用口呼吸其實有時你會有啲唔慣嘅，你無端端你會想用個鼻去吸㗎，係啊，但係其實冇嘢嘅，OK 嘅。咁同埋就佢會喺個酒店個泳池嗰度會先同你上幾堂先咯，係啊，等你習慣咗啦，咁佢先至會放你出去嘅，係啊，好玩。 幾好玩，我未玩過，我淨係同阿梁大張去個浮潛啫，佢可能唔記得啦。浮潛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喺個水底咧，似乎好深又唔係好深，然後睇到下邊啲嘢。 哦，嗰個幾好玩， 即係孭住個 snorkel， 即係 係 一個膠管 咁， 係 啊係啊，你唔記得咧？ 我真係唔記得，係 啊， 泰國你竟然同佢去？ 同阿你啊，想泰國喺屯門咋？ 嚇， 係啊，同阿家俊啊，同阿家俊去啊， 真係唔記得咯， 係啊，仲睇海豚 越野家，係咪？ 真係唔記得， 係啊，嗰個浮潛我都覺得好得意嘅，係啊，雖然水淺同埋咧相對安全嘅，一有咩事即係隔離山咁樣， 但係你亦都睇唔到好多海底嘅嘢啫。因为你浮潜你去唔到深咁样，系咪？你最多系两三尺嘅啫嘛。 系啊， 好啦，咁另外就热气球啦，热气球我都玩过嘅，你有玩过？ 有玩过， 就睇风景咯。 系啊， 系啊， 好早去噶嘛， 好早去，三点几出发。 系啊，去睇日出噶嘛。 三点几咧就喺酒店，佢有个车嚟嘅， 冇错。 咁啊车到一个沙漠咁样嘅地方咧，咁跟住咧就落上去， 黑掹掹嘅，咩都睇唔到啊。 净系由酒店车嗰个沙漠都成坐成个钟， 冇错。系啊，但系好靓噶，我觉得。跟住你听到个呼，系咪泵嗰个气球？ 系好特别嘅体验嚟嘅， 系嘅。咁、我哋就仲要系完咗之后，你就系要接翻嗰个接翻好嗰个气球咯。跟住就会喺嗰度咧，就会有一个早餐咯。我都几正嘅，一个户外嘅早餐，唔错噶。 同埋咧，我当我听到佢讲有一句说话咧，我顶咁有少少危险，有少中伏 feel 咧，就话。诶，系咧，我即系问佢啦，喺上面，我哋一家边度降落啊？唔知噶，咩唔知嘅咩？你估而家揸车啊？个风吹去边咪边咯。咁所以咧，个旅游巴咧就喺下边嗰个地面一路跟住我哋气球咯。好啦，到佢慢慢收细嗰啲火咧，咁佢就降落啦。大约我谂捉摸到嘅，但系 exactly 边度佢真系唔知嘅。咁个旅游巴就会驶过嚟我哋嗰个降落点，就车翻我哋走咯。 我可以证实嘅就系，其实佢真系唔知嘅，因为我哋降落嗰个地方，佢有好多狗屎。因为我哋要去接翻噶嘛， 咦？ 系啊， 咦？唔接啊？ 如果佢系啊，佢可以控制，我谂佢唔喺嗰度降落， 系啊，控制唔到噶。另外一个咧就去冰岛，佢除咗北极光之外咧，仲有咗全天然嘅温泉， 系好靓 ，Blue Lagoon， 蓝湖温泉 系。呢個我想去嘅，係啊，冰島。 Okay、 冰島係一個唔知啊，我聽過有啲去嘅，譬如黃遠之嗰啲啦，去完之後哇，跟住哇，好靚啊！同埋我諗嗰個即係嗰啲地方嘅話係。能夠 feel 到嘅就係話，我覺得嘅地球係好靚嘅， 嚇，冇錯， 係好另類或者好另外嘅一啲你唔會睇到嘅景色咯。冰島呢個我都想將佢列入喺我個 bucket list 嗰度。 文章裏邊咧，仲有馬爾代夫啦，同埋極光，咁相信呢兩個地方都好多人想去。 啊，想去馬爾代夫我都去過，係啦。 我試過喺旅程裏邊啊，頭先講過啦，有佢笠住個嗰啲咩一個玻璃罐咁樣落去水底啦。另外一個 trip 雖然咧同水無關，但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騎馬咧咁樣樣，咁嗰次咧就去一個農莊嗰度，咁啊又係好早嘅，五點幾已經揾架車你個農莊，因為咧佢話嗰個 trip 你早啲咧就冇咁曬，同埋咧個人會。即係總之係 fresh 啲咯， 冇咁熱咯， 係啦係啦，去個農莊嗰度，咁首先入去咧，咁佢俾杯茶你飲啊，咁樣，即係佢哋嗰啲好家庭式嗰啲。好啦，咁而家揀馬啦，咁樣，咁by the way， 佢 實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旅行團嘅，譬如佢 A 酒店接咗三個。又喺 B 酒店，你明唔明？即系坐喺个车里边，你大家唔识嘅，一齐都系参加呢一个叫骑马之旅，系啦。咁啊，跟住拣完马之后咧，佢会讲少少一啲嘅基本常识啦，咁样。咁然之后就佢带路，我哋咧只能骑只马咧一路行行行，就唔会有啲狂奔嘅过程噶啦，因为佢都惊你哋， 但都几舒服， 处理唔到，就沿住个海边， 系咯， 好靓，好浪漫， 沿住个海滩 啊， 即系嗰种咧，你望住嗰个景色，跟住只马好悠闲咁落落。你又唔會話好擔心，因為始終雖然你唔識駕馭只馬啫，但因為唔係跑步都踱步咧 ，OK 嘅，即係你唔會有太大嘅，好驚好驚。 喺邊啊？ 喺澳洲。 喺澳洲。 澳洲好舒服咯。咁然之後就去到海邊，大家坐低傾一陣偈啊。你邊度嚟㗎？咁閒話一陣，然後騎翻只馬，再翻去農莊，咁就招呼我哋食少少 snacks， 然後就拜拜咁咯。 我都好中意呢啲， 好開心。 即係你去到嗰個地方之後，跟住再參加嗰啲唔同嘅團， 係 咁你就會識一啲嘅，就係來自世界各地嘅你原先係唔識嘅人， 完全唔識。 係啊，咁嗰日 佢 係 來自唔知邊處呢個， 好玩嘅，好中意呢啲。 同埋即係你自己騎住只馬咁行咁遠咧，你會覺得好有合拍 feel 嘅，即係好特別。 換套白衫白褲 啊！我唔中意嗰啲，淨係喺一個籃裏邊咧。踱步圍住個圈咧，我唔中意嗰啲，我中意真係中意行下， 係 嗰種啦，好自由咯。你哋咧有冇啲咩好深刻嘅印象嘅？ 我試過騎馬仔咯，就係 幾十年前就唔知咩香蜜湖啊、西麗湖嗰啲最興啊嘛， 哦， 又拍嘢嘅就騎馬，跟住騎馬咧騎完咗兩個圈咧，跟住佢話出山，就由呢一個唔知乜乜湖就去第二個乜乜湖嗰度，就嗰只馬極焗極焗極焗咁樣跑嘅，沿住咧，哇側邊就係懸崖，咁後邊咧就有個人，我係最後嗰、那個。后边个系应该系马夫嚟， 你后边仲有一个人系咪？ 系， 咁你就唔系最后一个啦。后边仲 系仲有一个人骑住马嘅，佢就会睇住我哋去嘅、嗯，就喝一声咁样样，跟住所有马咧就咕噜噜噜咁跑过嚟，嗰只好惊。但系惊完之后咧，去到嗰个点之后咧，就觉得好开心。 嗯 ，Sarah 咧有冇啲咩好深印象嘅？ 我有好多都好深印象噶，就我觉得佢就系永远嘅就系你第一次去做嗰样嘢嘅，你一定会好深印象噶。 系啊， 如果你问我讲，我都觉得系跳伞咯、 嗯。 因为跳伞嘅就系虽则佢之前佢都会系咁以讲俾你听嘅，就是、究竟一阵间你要点点点点点点都好啦。因为你喺个天空上面嘅话，我根本冇办法能够同佢沟通啊、嗯。所以佢哋每一样嘢你都系嘅啫，喂，煮到嚟就食咯，即系有呢一种感觉咯。 人生都系煮到嚟就食啦、 啊，煮到嚟就食咯，咁、嗯、样。 冇错、啊、 但你会觉得开心嘅。 嗯，好啦，有机会大家周围去玩下啦。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交到你呢个职业安全短剧，听朝星期五喺十点再见大家啦噃。 好啦， 拜拜， 日见啦，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Aiden 经理啊，你坐咗咁耐机嘅话，一定好攰噶啦。我已经帮你 book 咗按摩，等你可以好好休息下噶。 唔好啦，我想直接翻公司。听日嗰个会好重要，我想多啲时间做准备啊。 但系嗰、那个按摩师咧好难 book 噶，我三星期之前咧帮你预约咧，你唔好嘥咗咯。 唉，冇办法啦，做嘢紧要啊。 系嘅。 仲唔行？ 行，我行行啦。 阿 Sarah，、 嗯、 你觉得系咪有啲古怪啊？ 有咩古怪啊？ 点解我哋 office 门口好似乱咗咁多嘅？报纸周围都系，啲信又冇人收，连啲盆栽都借晒、啊，你唔觉得奇怪噶？ 啊，系咩？我唔系好觉、啊。 唔系啊，真系有啲问题啊！喂，我哋唔好入去住啦，去睇定啲先啊。 啊？ 咦 ，Aiden 经理，你去完做嘢翻嚟啦？ 唉，保安强哥，你嚟得啱啦。我怀疑我哋 office 俾人捣乱啊！你睇我哋个门口，你话我哋系唔系应该报警啊？ 冇理由噶噃，呢排都冇陌生人出现。如果真系有事，唔会逃得过我哋法眼噶。 咁即系使唔使报警啊？ 唔使唔使唔使报警。 唔使惊，有我喺度，我入去先。 喂，你睇下，咁仲唔似俾人偷嘢？你睇啲柜桶啊，全部俾人打开晒，啲花料抌到成地都系。 呢轮经理，俾你咁讲几讲咧，望落呢度又真系好似俾人入屋爆窃、啊，哇！嗰、那个贼都算狼死啦，连地毡都撬起埋啊！ 喂，我啲地毡新铺噶，用咗我几万蚊噶。喂，保安强哥， 嗯， 我哋都系快啲报警啦，唔好破坏现场证据啊！ 讲得啱，我哋行翻出去报警啦。 好啊。 等等， 咩事啊？ 其实个 office 搞成咁，系因为我。 你、嗯、你竟然打劫自己公司，边有人咁衰噶 ？Sarah， 究竟发生咩事 啊？ 保安强哥，你唔好乱咁讲嘢，话我衰、啊，你傻嘅咩？我点会打劫啫？我只系喺度谂呢一度咁乱系我一手造成嘅，对唔住啊 ，Aiden 经理。 嗱，不如你咧就坐低慢慢讲，点解 office 会搞到咁噶？ 嗱、啊，你真系谂清楚先好讲啊！你所讲嘅嘢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喂，你保安啫，又唔系警察、嗯，你搞清楚自己身份先啦、 啊。你两个唔好拗。嗱 ，Sarah， 点解呢度会乱成咁嘅咧？你睇下啲 file， 报纸周地都系咁。你瞓喺地下睇文件嘅咩？ 咩、啊啊啊啊？我用完我未放翻入去个柜啫嘛。 三个字，冇手尾。 唉，我成日都讲啦。一定要保持工作地方整齐清洁，大家唔单止可以工作得舒服啲，仲可以防止有人跣亲、棘亲，又或者跌倒。啲柜桶打开晒，好容易撞到人噶嘛。仲有啊， 点解你要叫起晒啲地毡呢？ 我都唔想噶，不过有一日咧，我唔小心倒泻杯咖啡，整湿晒张地毡啊嘛，咪谂住叫起佢吹干佢咯。之后咧，我又铺翻好噶，不过铺得真系差咗少少咁咯。 咁都叫做差少少啊？ 啊 我哋要保持地毡同埋地板系良好嘅状态。即是要平滑清洁，成张地毡拱起晒，好容易踢亲人噶嘛。 诶、哎，我就系想整翻干净佢啊，先至撬起佢啊嘛。Aton 经理啊，其实咧我可以洗翻干净，冇晒嗰啲咖啡渍已经好犀利噶啦。你应该赞我先啱噶。 我想问，点解你拉埋晒啲窗帘，鬼鬼祟祟咁？是不是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 嗱，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再在抹黑我啊！我拉埋那些窗帘的话咧，想挡挡那些阳光嘅啫，我不是想晒黑的。咁如果不是的话，你咪多多钱的话，我做美白的疗程都不得啦，系嘛？ 但是呢咁样不好的、啊、你想啊，在办公室工作得舒服的话咧，是一定要保持足够的照明和通风是最基本的。黑妈妈点做嘢咧？同埋阿强哥啊，你觉不觉得呢度有啲热啊？空气不是好流通咁咧？阿 Sarah， 吓， 冷气坏咗咩？定系你冇开冷气啊？ 啊咁嘅，我系专登熄晒啲冷气嘅，我谂住焗啲咧，可以焗啲汗出嚟啊！你听人咁样讲嘅话，可以去水肿啊嘛，仲可以做呢一个高温瑜伽噶。经理啊，你唔觉得我瘦咗咩？ 喺 office 做高温瑜伽，你当呢度系你屋企咩？ 阿 Sarah， 吓， 你对公司有归属感咧系好事。但是呢都不用去到在 office 做高温瑜伽啫、啊。记住啊，工作的地方呢是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通风和适当的温度。如果不是呢很易焗亲的。 OK, 我知道了，我会记住的了。哎 ,Aton 经理啊，你去了开会，我在香港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你之前呢不是叫我找人啊搬走一些不要的杂物的，我几叻啊，我不用找人帮手啊，我自己一个人搞定晒啊。你看看这杂物不见晒了。 你自己一个人搬搬咗去哪里？ 后楼梯咯，是不是要你批准啊？ 后楼梯是走火通道来的，怎可以把杂物在那里阻住晒的？你有没有危险意识的？ 不会这么啱会有意外发生啩。 你这样想就真的很不啱了。我哋一定要妥善保养走火通道噶嘛，例如咧要确保防火门冇上锁啦，同埋走火通道唔会阻塞。 仲有要有清晰嘅出路指示灯牌，等大家清楚知道逃生路径。 阿 Sarah， 你咧就成日咧因为贪方便好多嘢都乱咁嚟，咁样好容易发生意外噶。你要我提你几多次，你先至会肯记住咧？ 哎呀，唔好怒气啦！我即刻咧会去搬走晒嗰啲杂物啦，唔好嬲，唔好嬲啊！ 唉，我俾你搞到而家冇心情睇文件啦，我都系去做翻个按摩唞一唞先。希望阵间我翻嚟嘅时候 ，office 可以变翻一个安全而舒适嘅工作地方。 咁不如咧，你顺便去剪个发，你做埋脚底按摩啊！我惊唔够时间执啊！ 吓， 唔好怒气 ，Aton 经理，我陪你落去。 你好得闲啊！你有时间你就巡下楼啦，你。 工作地方够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是 Aton 洪座星。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弯背影。